伤，我不说话，等待黑暗泪能落下。爱情好像流沙，明知该躲它，无法自拔。Oh baby， 是我太傻。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它去吧，我不害怕。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 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曲歌， 情人呀，努力盛开却等不到他。雨忽然一直下，打乱着画架，骗自己他就要到了。可以哭却还拼命的挣扎，什么只会让人当笑话。爱是花儿的芬芳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你是他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追望，在绝望中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 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牵挂。 像我这样的人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徐小凤的粤语歌《风雨同路》。 此时欢笑，此时苦困，怎可分开假与分，爱亦有恨，明亮背影有黑暗。往事不记，往事不理，一生几多苦与甘，珍惜今朝，盼望以后同度困苦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一帆，披荆我踏从未忘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上了不归路。

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听我的聪明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，的身影挥散不去，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

走在飞速的时间，无数衰老被青春代替了。 晴朗的天空比暗淡的旅途画上战士的句号，蝴蝶在飞鹰，鸟儿在歌唱，又是个新生景象。暖暖的春风吹不走往日对聚聚散散那份虔诚，只有在万物苏醒中匆匆抹去来时的脚印。年少的情怀随时间的变换容纳了一点点沧桑，更新的年代给回忆的时间却总是那么的短暂。失恋的心和冷漠的脸还在诉说着冬天的故事，无语的芳草却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季节来临，无语的芳草却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季节来 临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孟庭苇演唱的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。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，春天的手呀翻阅它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悄悄地开，慢慢地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